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有毒， 这是飞扬的感觉，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出海又未来，

庆游长隆，欢乐大检阅，长隆神奇空中动物城全新体验，白天玩摇滚巨轮，晚上嗨水上电音秀，魔幻大戏震撼感官，详询长隆代理北京玉阳，玉阳国旅热线010-5720-3700。 似个信仰，再痛也会向往。我将不生威武放低，做块街砖给你垫底，未算低，未算低。若你想我废，我将不生机智放低，做个街底给你上位。话到底，辩驳完全无谓，别笑我，我犯贱被嫌弃，也将蜜甜别劝我，我自愿下来这条测算，别理我，我犯贱被磨折也是。真理，我将不胜威武放低，做块街砖给你垫底，未算低，未算低。若你想我废，我将不胜机智放低，做个街底给你上位。话到底，辩驳完全无谓。别笑我，我犯贱被嫌弃，也将蜜甜别劝我，我自愿下来这条测算，别理我，我犯贱被磨折也是。 是假日里一个不错的选择，想和主播来一场与众不同的观影盛宴吗？10月13号下午2点，经典999主播带你一起过周末。关注经典999官方微信，回复云乐迪，一起去看一场不一样的电影吧。云乐迪，私人影院的领导品牌。明星钟情999， 钟情999， 此刻我是主打。 我把我对着情 请把你也对着镜，这是你借我的。 每天琐碎的凡事，是不是让你想大声尖叫啊？我是任贤齐，把收音机转大声一点，陪你一起大声伺候啊！ 别把我分割。 生气

爷爷爷爷，别低头看书了，一起去公园跟隔壁王叔叔学太极拳吧。 行，孙女儿慢点走，等等爷爷。 高贵妃又受了伤，可宫 妈妈刚吃饱饭，别躺在沙发上追剧，饭后走一走，健康更长久。 天气凉了，待会儿出门记得添衣，不要感冒啦。 10月13日，世界保健日，经典969呼吁：关注健康，预防疾病，倾听身体的声音。 我投吧投，我投投投， 哎，总是投不进。 比赛到了最后3秒，他出手了。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关键时刻，经典969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我们就分了秒。 也绝不逃、哦、我的手握好，我有多渺小，也做得到。

走着，人却用离开烫下句点，只能说我忍了你的不爱，赢得你信任，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万华生态板业董事长郭新田： 几千年来我们的居家生活用的都是树，你非要改成它草，它有那么容易吗？别说消费者能不能接受你，那些家具工厂，那些卖货的人，那些中间商们，这一道道的坎，他不可能和我一样来理解这件事情啊。我们这个板子的意义对消费者意味着什么，我们没有讲清楚，这个价值没有传导到消费者手里。 文莱韬悦亚太区董事总经理方烨：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应用，迎来了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春天，主要有六个大的趋势。第一个趋势是重新定义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要为组织提供哪些价值。第二个趋势是通过人才大数据的一个分析来提升工作和组织的一个绩效。第三个趋势是用产品设计的一个思维来提升工作的体验。第四个趋势是通过社交媒体和认知的测评相结合的一个方式来去提升我们人才招聘的一个精准化。第五个趋势是金字塔型的领导力会向数字化的一个领导力转型。那么最后一个趋势呢，是我们的薪酬管理和绩效管理会更加个性化。 知名演员段奕宏： 天赋技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一个演员的专业上的一种程度的一种要求，我觉得还是先问自己对这个职业有多么的热爱，怎么认识这个职业，靠什么来呈现价值，演员的价值在哪，谁给这种价值来买单？演员做好自己的作品，谁认可？观众认可。但是不是每个观众都喜欢老段的作品？所谓的这种流量熬，小生也好，鲜肉也好，办的，哎，这个作品有进步了，下个作品也有些许的进步。我觉得我作为演员就已经尽了本分了，而且就是不惜力的去尽演员的本分。他们记住我塑造的人物，我觉得很棒，对我是最好的一种支持了。 九六九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继去年上涨逾一倍之后，腾讯股票市值今年以来已蒸发逾四分之一。部分原因是中国监管机构的举措令该公司短期增长前景受到打击。腾讯试图通过自2014年以来的首次股票回购以遏制股价下滑，但自腾讯从9月7日开始回购股票以来，其股票已累跌 7.3%。中国央行上周宣布降准，称希望优化商业银行和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结构。其实按照目前人民币189万亿元的实体经济融资总量计算，央行新释放的资金所能带来的贷款增幅不到0.4%，汇率问题可能才是此番降准的关键。中国政府或许希望以此抵消资金外流对人民币汇率和国内经济的影响。大众汽车近日表示，旗下大众品牌汽车九月份销量下降逾18%至48.5万辆汽车。因当月伊始实行了新的排放标准，其中西欧市场受到的冲击最大，销量下滑46%，而中国销量下滑将近11%，十月销售或仍将低迷。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心来看着海，地平线远方给你买，大雨就要来，我表情一脸的苍白，冷空气身边在徘徊，你最后还是没有。 嗨，你好，我是 Hebe 田馥甄。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一根铅笔能画出一条5.6公里长的线，一个热吻可以调动面部29块。